去到阴曹地府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看前面已是丰都城，待我接速前往。这一长官小神棘手 啊，这一小师傅你到此何事啊？ 小神不练身，打从仙山而来探望我母刘氏亲戚，烦劳长官带小神问过。 阎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 行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方便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把米红。 好好好，你且回避，待我问人来。 多谢长官。 得众归宗，今有木莲森寻找他母刘氏亲戚，有折叠大话啊！ 这一小师傅有一刘氏亲戚，他的儿子不叫木莲森，叫什么大萝卜。 刚是腐萝卜。 腐萝卜。 范老长官将我母亲带上城楼，容我母子相见。 燕军怪罪，小鬼吃罪不起呀， 请过方便吧。 不能行此方便呢， 我拿你头疼，俺骂你八米红。 好好好，得众贵族将刘氏亲戚口狠咽活插上尘来。 Oh, 长官，烦劳长官将我母亲放出城来，容我母子相见。 此故， 请过方便吧。 嘿，得众官奏，将刘氏亲戚放出城来。 Woo!

不明会衙里是所有。 有。 大道会议呀。向下官礼礼，下乡传诺，且惜今日一才会，父神不假欢悦，这样背落阴影，是何缘故吧？ 相公不在衙中，岂身犯了你的大法令？ 夫人犯了下官什么大法？ 昨晚三更时分，新将那监禁门开了。 下官不在衙中，夫人竟将那监禁门开了。 臣是 动。 向下官身居县令，所中这艰苦千两，夫人也办善尽，撕开禁门。倘若这无土凡人，被上师问计，我这小小的前程，岂不断送你手？这等大胆，岂有此理？ 相公啊， 到下官冲撞于你，想你也是知识大利之人，怎么不知你呀？这监禁门岂是胡乱开的的？哈哈，你连下官的考程也不顾了，真正有些前通，前通自己意。 相公啊，你父若在，今奴儿妻 在监禁内，其凭郎官做不成，此话巧奇呀、啊！其中必有冤故，待我向前问他一声。我正要问他，他又在哪里啼哭？这凭怎么去？我与他成婚未久，乃是一对少年夫妻，相亲配个小金，这有何妨啊？啊啊！夫人，夫人，夫人呐、啊！心中有什么不平？ 来呀。既有满腹含怨，对下官失了，与你分有佳酬。 怎么与相公失了，能与我分有佳酬么？ 是啊，与分人分有佳酬啊！ 是来有空相公里捉挠啊！ 叫夫人不哭。下官我就不恼。 哦，相公是不恼的呀。 我才恼啊。 日次 家 不明的弟弟。 恼了。嗯，恼了。 方才师姑是不恼的呀。 方才夫人是不哭，下官我就不恼。如今夫人哭嘛。下官我就恼了。 好，日次我不哭就是。 我就不恼了，慢慢讲来。 相公。 就是那里人死了， 真是妾身的本事。 哎呀，是此事来，夫人是下官的 什么？ 知名了啊！ 谢谢谢啊！ 临尊何名？ 相公啊！ 夫人姓刘，怎么又姓去李来了？ 我本姓李啊。 姓刘的呢？ 那是我的义父。

母亲的家 过来，一看便知。 有老相公。 来，去到新房，去的是招相过来。夫人，请坐。 相公，请坐。 一起招相到。 回禀 是 林春招相在此，夫人请看。 有老相公念与我听。 好，待下官也与夫人听。反正你们列起。哎，夫人不要急哭，待下官念来。 是 为阴间不从的是顺化，文臣二十岁所听秋 仇此。 相公为何不往下念？ 往下念夫人就要哭了 啊！ 我不哭，快些念来，快些念来。 问臣四岁，昨听秋后之去。哎呀，夫人啊，令尊大人秋后就要出去了啊！ 我弟弟秋后就要出去了， 媳妇端回去了。 哎呀，爹！ 哎呀，哎呀，夫人，哎呀，不能进来，不能进来，先是几条人命。此乃前任官所定，叫下官是挽回的了啊！ 日此事来，我弟弟绝无生路了。 这个， 我命弟弟的 啊，夫人令尊大人换救出生之路啊！ 啊，我弟弟还有什么脱身之路啊？ 这倒巧得很，请安远大人明日在包城下马，夫人可做一支便装前去申诉，不知救得令尊大人还会可知啊？ 好便好，只是无人协助啊。 这谢庄哦， 是啊，谢庄啊， 下官我就会谢哟。 哦，相公还会谢庄哦？ 哟，堂堂县令，一字片状都不会谢，怎能判断明智？哦。只想升堂立誓， 好，就范相公与我做一支便状。 夫人要下官卸妆。 卸妆。 下官要夫人你我一件事儿。 什么事啊？ 下官要夫人与我 怎么 妈妈 妈妈 妈妈 是的 是的 是的， 日赐夫人 相公 与下官上面要写告状人的名字， 方才夫人是姓李，只是名字嘛，下官还未曾领教过。啊，夫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无有名字的。 人生天地之间，只有名字的道理，我一定要领教。叫什么？ 你就糊里糊涂的与我学上一个也就是了。 以这便状进了安远大人，又是虎口拔牙，实力脱身，其实糊里糊涂写得的，我一定要 是 一定要 讲。 我姓李呀。 晓得你姓李呀，叫什么名字？ 贵 啊， 智 啊， 哎，贵之儿， 贵子呀。 作何神力？ 苦度世事。 日出时来，菩萨那是神 了。小道骨，你苦尽苦啊，替你扛。大受苦气，父王大人操心，是心。 好，夫人，请看。 有劳相公。 好事。 相公，我想这状纸是无用的了。 这状纸是什么用啊？ 明日俺愿大人那里人意颇多，我是女流，业绩不上，已是枉然。 不错，一律的是。不妨，明日俺愿大人到此，下官也要前去禀见。夫人可扮作崔氏模样，一同前往。 此计甚好。 真是，一次便状到案前， 不踏云雾见青天。 若得大人超生命， 相公 夫人 赵氏孤儿。愿道愿， 好个赵氏孤儿，愿道愿。啊，夫人请转。 啊，相公何事？ 这转子上面， 俺莫是写错了， 真是写错了。 哎呀，在哪里？在哪里？ 鬼子呀呀！ 相公请转，相公请转。 夫人何事？ 我想这状纸到底是无用的了。 状纸是有什么用啊？ 相我不会告状，一是枉然。 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吗？ 不会呀。 待下官教导于你。 好，相公教导于我。 哎呀，我家夫人连状都不会告。啊，夫人，明日见了安远大人，将状子钉在头上，尽心祈福，你要高声宣教。哎呀，爷爷冤枉呀！